黄金色回眸，而你向往湛蓝大地，我想我不能阻碍你的旅行，牵着手练习着失去，骗自己不再为你倾心，给回忆。

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，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爱我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别走。缓缓睁开睡旧的眼，黑暗中亮起你的脸，我不知该如何面对生活的突如其变，我总想挣脱不该属于我的手，你却抱紧我，说你在乎我，你背着我说起从前，一个人拖延着时间，我笑着听着你诉说，眼前却模糊了一片。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，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，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，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也吹过我嘴角残留下温柔，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，听不见我说别走。 场的冷堂，微笑不如声色的张扬。后问我还知我不爱我，还难过不痛过，也笑过是弱也不破，不淡薄我贪得于断是沉默，不悔过又何则放下去沉浮。 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在地铁站或美术馆，孤独像睡眠一样喂养我，以永无止境的坠落，需要音乐取暖。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刻，但不能喜欢太多。喜欢一个喝着红酒的女孩，在下雨音乐走起的时候，把她送上铁塔，给全世界的人写明信片。像一只鸟，在最高的地方歌

想错过，想学一步一趋才算活过。 想忘记已不能够，你

在承受最初的你。 就像对山东。 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。